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啊，新春第一炮唔会有错啦。不过讲新春第一炮之前咧，都要多谢下人嘅。点解要多谢？听下人哋点讲先。 即系我唔知系卖广告，因为刁文楼咧依家咧就代理紧只壮阳咖啡咧，系好多人问佢买噶，系啊，所以其实 凡系话壮阳啲嘢咧，就好多人叫你买噶啦。 即系咪讲讲人听闻，唔好面怪。 嗱，提先嗰段录音咧就系2月22号逍遥游。嘅第三節6分30秒左右啦，咁啊吃啊肥亨啦，啊咁啊就講咗一句咁嘅説話咁樣，咁我當然唔會嬲啦，係咪先？你我成日幫我推銷啫嘛，幫我推銷，唔係幫我推銷，唉肥亨就唔使幫我推銷啦，我就唔想啦咁樣，係嘛？咁啊好唔好買咧就見仁見智啦，咁咪。咁啊，數量就我都有100盒嘅， 有100盒㗎係咪？ 啊，有到100盒。 即如果你譬如有一次遊行啊，又要掉嘢掉剩，啲差佬咧上門搜查，揾到你100盒神山虎加之伸縮警棍，你估啲差人會聯想啲咩咧？ 我就唔知，但係我知道如果有100粒偉哥加個28歲男子，再加之伸縮警棍咧，我就唔知啦，我會聯想啲到啲乜嘢？ 佢會聯想起你自己賣咖啡啫。 咁啊，即係我話咧，即係神山虎就而家又新一批嚟咗啦，本来諗就係3月㗎，咁而家係3月啦 ,3 月1号啦，其实已经嚟咗㗎啦，咁如果网友要呢，就因为呢次呢真係因为我嗌多咗 㗎， 咁我就唔再限购每人限购2盒啦，咁中你买几多几多啦， 最數晒得添， 即係數晒就冇啦，即係点都留返呢俾人啦，即係如果你譬如你买个额量太大呢，咁我會叫我會勸喻你唔好，同埋或者你俾個理由我啦。 買唔係唔好，我會另外再幫你落訂單。 係啦，諸如此類啦，咁樣 差好遠。 我盡量即係希望即係個人想買都有得買嘅，咁樣即係你見到啦，係咪先？阿黃台陽先生係咪啊？嗰日俾差佬拘捕，第二日上庭嗰時候幾頹廢個樣啊！一冇食偉哥就幾頹廢，話聽飲完神 水草啫佢。 我唔知啦。OK， 咁啊飲完神山虎咁樣，唔飲。都唔會好似咁提費 啊， 即唔會年初四咁嘅樣啊，話聲聽，即係一隻好嘢係值得推介，話聲聽。咁當然啦，政治嘢我唔講㗎嘛，係咪先？但係呢 我哋講偉哥啫。 近期呢兩啱啱嗰兩集都有少少講咗一啲新聞啦，眼啲都打先講。但係我都會做返做足25分鐘之後，咁先抽10多分鐘或者抽幾分鐘嚟講下嘢啦。啊咁樣你都希望到網友都會聽下啦，呢次真係要聽其實。咁啊啱啱開頭講話新春 第一炮。 第一炮啊。 射咗邊座第一炮？ 射咗神秀山莊。 喔、哦、射咗咁遠啊。 唔算遠㗎啦，我哋開頭呢 射咗 熱區。係諗住去博羅㗎。諗住去惠州玩㗎。啊咪應該諗住去疫區玩㗎。 咪疫區囉，我咪就係問你疫咪疫區，你就話唔係博羅。 我差唔多啦，費撚事，我都唔怕爆嘅，成日啲其實網友都知㗎啦。咁就要講下我哋點解要揀神秀山莊呢個咁即係呢個嘅過程啊。其實我呢個過程係有趣過我哋神秀山莊玩嗰個過程啊。OK， 咁開頭啦就話說其實我哋去神秀山莊囉，其實神秀山莊呢就係、未到初十五嘅，即係好似12嚟㗎嗰日好似 係 好似年12嚟㗎。咁大家都知道女未返人啦。 未。 咁我哋就有位兄弟叫大的。 係。 咁佢就問呢，喂我哥有冇得玩。咁我話如果係玩嘅話，咪15前好難㗎喇喎。一路我同阿碌都同阿碌傾過。哇喂呢我起碼要過新15我哋先至有團 購。因為新15之前呢，據我所知都好似啲配給制嘅做法嚟㗎喎。 何謂配給制？ 何謂配給制？就係話你幾個馬佬上咪配返幾條女囉，但係配得俾你嘅，即係等於啲災民咁，配給制通常啲乾糧嚟㗎啫，都唔係好嘢嚟㗎啦。 唔記得係咪同你做嘅幾一集節目。我記得好似一兩年啦，可能係你呀，就唔係你 㗎啦。 唔係你就係的啦。咁我就講我哋喺過年嘅時候啦，喺沙灣玩，沙灣玩。咁呢我話呢，我哋隔離房呢就五條仔一條女。我哋就兩條仔兩條女，但兩條都豬扒。 係。 Okay？ 係我錄嘅應該係。 你覺得咁啊？咁大家聽翻就知道，即係其實由嗰次開始咧，我就諗住係以後 都唔會過年， 都唔會喺年十五初十五啦，叫做因為初十五啊、新十五。新十五之前玩咗啦，咁樣其實，咁但係咧呢次咧就阿大德兄咧就話，佢嬲咗幾次啦，因為其實有幾次約佢去其他地方玩咧，大德兄都嚟，大德都嚟唔到，咁我哋又諗住，如果阿朗嚟又嚟嘅話，即係佢兩個第一代戰男嚟噶嘛，都可以希望可以困下啦。啊，點知阿朗嚟呢次都嚟唔到，阿朗嚟以後都嚟唔到，唔係 以後都嚟唔到， 我話你以後啦。佢而家又飛咧，就唔知上海定係蘇州嗰個開工啊！ 冇艇搭噶咯， 咁啊又冇艇搭啦，咁啊又咁啊又有埋都唔使見你兩個啊大的同埋朗尼，真係好啦，好啦冇完嘅，我成日覺得唔知點解咁啊，即係咁啊，大的就係成一個喺我哋個聊天室啦，即係我哋群組裏邊咧就喺度講話，有冇咁啊，不如咁啊，好啊，好啦，如果係要搞嘅就寫明陪君子。 系， 我哋假團叫冒險之旅嘅，因為我哋喺我哋個聊天室嗰度，即係我哋個群組嗰度，喺微信我哋群組嗰度講咧，就有幾個聽到啦，咁啊好似幾個網友都聽到啦，咁有幾個網友都係去噶啦，其實，咁我就話唔使咁多啦，我哋四人就即成團，最多都係六人好啦，唔好多， 你太多人去咧，未必有咁多女， 係啊，我就係驚呢樣， 有咁多女未必咁多女都好嘅， 係啦，咁我仲話。呢次咧就唔同啦，呢次咧系边度女多，我哋去边度。 嗯 ，OK， 所以咁我哋年初八咧，我就已经咧走去问晒所有场嘅女啦。咁当然咧神秀咧，我就交俾阿空少去问啦，因为阿空少主场嚟噶嘛。 嗯， 咁我就走去问博罗啦。咁啊，我哋阿华人经理咧，唔系我哋问疫区 系 咁我阿华人经理咧就同我就嚟讲。唔係好多女，大概五六十件到啦。 係， 嘩喂，咁 六十件喎、 啊，其實都唔少嘅其實。 係咯， 因為其實我成日覺得五六十件女，其實客係得我哋五六個嘅啫。但我所以我覺得我覺得其實都五六十 OK。因為點解我揾神獸咧？唔係我揾疫區咧，話曬快街，我唔使逐下睇，我一次過睇緊曬啦，睇啱咪即刻掹走。我諗我又咁覺得最穩陣嘅，但五十件花街嚟講真係太撚少啦，即係花街起碼都 一百以上㗎啦， 係啦，如果係一百以上啦，起碼都一百以上啦，係咪先？ 一百以上， 你平時係三四百㗎嘛，甚至去到五百㗎嘛，咁我一起碼一百咁先好啦，咁五十某樣就叫少，咁我又問翻阿群姐啦，即係我哋前我前有啲時間成日去上沙玩㗎嘛，咁上沙。玩咁我就群姐，我就知道佢啱啱就攞咗個新場嚟做，咁間場就貴少少嘅，就又係喺上沙附近啦。其實應該喺金沙街附近啦。我唔知你，我但係我未去過啊。咁我就問群姐，我話：喂，阿群姐，喂，你嗰邊新場多唔多女啊？咁樣咁群姐答我。年尾就少，年頭少啲㗎，但係我就要初八我就返工，我就幫你望望啦。咁初八年初九唔夠記得咗啦。咁群姐好交代㗎。因為你知啦，因為群姐我成日醒佢㗎嘛。而且群姐係好撚貪心㗎嘛。佢成日問我攞到一百啊，即係醒完佢一百，佢又問我攞一百。 博你唔記得。 博我唔記得。有時叫我幫佢買啲買新俏啊。即六合彩啦，買新俏啊，咁樣夾錢買新俏啊，咁冇人夾二百啦，咁贏唔贏咧 都唔知噶， 我都唔肯直知啊，所以咧我真係唔肯直知啊，咁啊成日咁樣，佢成日貪啲錢，我中意呢啲媽咪喎，你貪我俾你咯， 但你做咗交咗功課，你 交咗功課咁就 OK 噶啦，係咪先？所以我中意阿群姐呢類型噶，明買明賣，實牙實齒 ，OK， 係最撚好嘅。咁啊，跟住阿群姐就話。你佢跟住初九就大概初九就剩初十到唔好記得啦咁群姐就主到復我啦話靚仔佢嗌我寫呢就寫靚仔。 其實係靚仔。 其實係靚仔。係啦咁靚仔好少女喎啲女未返齊喎起碼要過咗新十五先嚟喎但我好想見好掛住你喎不如你都過嚟玩。 你話坐佢人都。 咁你過嚟玩啦。我話咁唔使啦咁我即刻就難咩就喺微信封返咗一筆舊水紅包俾佢啦。識做㗎嘛 係咪先？佢起碼某程度都做過嘢啊嘛。嗱、啊，咁我又當然啦，阿壞人我都封咗一百。 當然啦，群者亦都可以話俾你聽，好撚多女。 係啦， 但係佢困撚咗你過去先，但係佢起碼冇咁做， 就因為我平時有性啊嘛。佢知道我一線我就冇 啊， 壞人都係噶。佢話五十對五十，六十對六十。佢話唔樂觀就唔樂觀， 啊、 即係壞人甚至係點樣同我講咧？喂，不如多女嘅時候我先至同你講啦。 啊 即係其實某程度佢叫阿牛你咪撚嚟啦， 費 撚事啦，啊有女我先嗌你嚟啦。 如果佢想賭自己米咩？ 係啦，唔想賭自己米嘛，而且我真係識做啊嘛。 啊 好啦，咁跟住我又問啦，問淡水啦。 啊 因為阿大的咧就佢喺淡水有個場啊嘛，佢同我佢同我話有二百女喎。 啊 咁二百女就唔使諗啦，咁、 啊、 肯定佢淡水啦，因為二百女喎、 啊，二百喎、 啊，二百女喎、啊， 戰狼都係三百啫喎， 係咪先？你諗下，花街起碼起碼一百我哋先夠啦、 啊， 但係當然淡水嗰度唔係花街啦，咁佢話二百女，我就話好二百女，咁就唔使諗啊，乜柒都唔使講啊，我哋就去淡水啦，跟住唔知點解咧，阿大德咧，唔知係咪點樣驚俾人線咧，你知啦。大仔嗰啲唔會醒喎，你媽咪啊，唔會醒啲 DJ 噶嘛， 調翻轉最好叫佢醒翻就轉頭。 佢自己諗下，佢可能佢覺得唔對路啊。佢話：誒、 哎、 都係唔好啊，諸如此類啦，即係佢叫我下次去嘅、啊，或者叫我生日去嘅，但係生日我唔去得。OK， 我唔去得淡水玩。OK， 因為我都會去翻近少少咁樣咁跟住就今日梗係問下空少啦，我問下，喂神秀嗰邊咩情況啊？誒嗱呢啲空少做到嘢啦，或者唔好話空少啦，張強做到嘢啦。咁阿空少咧就問阿張強攞咗啲女相，咁、 啊、 我當然我哋有幾個想熟嘅女仔咧，即係幾得幾靚幾得㗎啦，即係例如咩廣東妹啊，即係 小黑 啊， 小黑啊，你都識啦係嘛？咁嗰啲女啊，咁喺度嘅，咁啊原來廣東妹翻咗嚟，即係我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嗰條女啊，係咪？你冇聽你唔知， 我幫你錄㗎，嗰陣 我錄咁 ，OK 啦、啊，我唔係阿八十號咩？ 梗唔係啦，廣東妹， 同埋啱咪得啦，咁跟住就小黑啦，咁佢翻曬嚟喎，原來。咁啊，冇辦法啦。 牛噶嘛，好似唔知叫咩牛啊嘛。 牛嗰個唔係牛妹妹嗰個係菠蘿嘅。 哦， 菠蘿嘅，菠蘿嘅， 唔係太多啦，可能我記錯。 啊，牛妹妹係菠蘿嘅。 啊， 咁啊，繼續啦。咁啊，阿壞人啊 send 咗一紮相。 啊， 我唔其實唔好多，咁係四五幅或者六幅到啦。 嗯， 係佢當時佢見到最撚靚嘅。 係。 啊，咁啊，佢就抄咗啲女嘅微信啊，喺佢微信嗰度畫咗啲相。 喂，咁樣其實係最好喎，俾你聽。 点解你系最好呢？ 喂，好老实讲，你起码唔使喂过年期间正月十五前，你唔知道有啲咩女嗱，唯有玩翻啲熟嗰啲嘅，熟嗰啲有几多个翻咗嚟咧？咁嗱，俾埋相你睇，唔熟嗰啲有相俾你睇，熟嗰啲唔使睇相啦，你自己信啦。喂，唔熟嗰啲你有相睇，起码你稳阵啲，同埋嗰啲一定系有翻工，佢俾得你一定 系啱啱。 喂嗱，咁所以我咪话好处就喺呢度咯。 系啊，系，但系讲真。 但唔好處就係為咗想大部分 P 過。 係啦，我就想講呢樣，你講埋我就唔使講啦。咁我咁當然我睇過曬啲相啦。咁阿空少又問我阿、啊、牛哥，你點揀啊？因為其實當日咧，我哋嗌嘅朋友咧，即係大德你已經揀咗小黑噶啦。 嚇， 揀小黑啦。咁阿空少我自己揀咗啦。阿朗嚟臨時就要，本來佢嚟嘅，但係佢就因為要翻工要去蘇州。 阿碌咧， 阿碌咧。到時佢自己揀啦，我永遠自己揀㗎啦。咁啊，同埋一個位新嘅網友叫阿七嘅。阿七嗰個都冇揀㗎，咁住咦已經我哋咁我哋而家都係六個人。 嗯。 已經有兩個人有女啦，即係阿大的同埋阿空少。 嗯。 咁仲有個廣東妹，廣東妹一嚟個樣佢相得好撚得㗎，其實廣東妹。廣東妹即係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嗰條女呢佢有似邊個呢似雨橋啊。 啊！ 即系阿萧定一先生咧，佢、 啊、 旗下以前嘅嘅唔系可能而家仲系嘅， 而家仲系， 而家佢旗下嘅一个歌星，啊、一个艺员 ，OK， 吓咁啊， 一个演员， 一个演员咁啊，雨桥有一次雨桥嘅， 系 当然就后生个雨桥啦、 啊， 当然啦，佢有个唔好处咧就系冇乜波啦， 即系冇雨桥咁澎湃啦， 雨桥都系冇乜，但系佢我哋阿广东妹咧系比雨桥更加冇乜，系、更加冇，更加。乜？ 即系将广东人嘅特质都表露无遗。 表露无遗噶啦 ，OK。好啦，咁啊，到时我哋平咧临埋去啦。咁啊，当时去到我哋星期六啊，咁啊约咗好晒朋友，佢哋夸啦，就一架车 大的佢自己係揸坐車去㗎、 嗯、 因為佢趕唔切 ,ok, 咁我哋就自己、 啊、我仲記得佢問點樣坐添 係咪啦你喺我哋個 梗係啦 咁跟住我哋就自己去啦咁自己我哋一去到就梗係食去咗神獸山莊食飯先啦咁食完飯啦開神山府飲啦而家個撚個都係咁樣㗎啦 即刻即係一個包出嚟衝 係即刻攞包出嚟衝即係其實上次都係咁㗎啦上次我哋玩我同阿廣東妹嗰次我哋都係㗎、已經因為當日呢網友買神山府啦好就碌嗰啲買啦佢買嚟開門口喎 開咩門口啊 唔知啊 開一樓一個門口、啊、 我唔好明㗎因為啲網友買神山府呢都有啲網友同我講嘅牛哥我唔飲㗎我買俾朋友㗎咋嘛 是 牛哥我 不不啦使睇嘅啫。 係呀牛哥我唔飲㗎我買返嚟倒撚咗佢㗎咋 我買神山虎返嚟神交嘅啫。 我唔知佢做咩㗎有啲網友係咁樣㗎我唔明㗎當然呢有啲網友就寫咁好做好精彩嘅報告俾我啦。呢報告有得睇㗎。呢報告提我話講下先啦。呢啲報告呢喺戰南俱樂部嘅網頁點入神山虎即係點入呢個 神山虎專訪 人民超市點入人民超市裏面再撳神山虎白咖啡在下面呢有一個叫神山虎網友報告的踢入去呢而家有三段網友飲完神山虎的故事的 OK 當然全部是他的不是我自己寫的 OK 咁你可以去睇下嘅咁講到邊度呢講到我哋跟住去食飯啦飲神山虎啦因為神山虎就已經就嗰啲行為情唔好講啦因為以熱啦又話嗰啲心跳會快少少啊咁你唔好講啦因為嗰啲即係一人二義啦因為有啲網友話飲完冇嘢㗎嘛咁好啦咁睇佢囉。咁原來呢新聞我哋發覺阿空少就同我講阿小黑今日嚟唔到。 嗯。 嚟唔到咁咁點算啦跟住話因為我係冇打算再翻出其他女㗎嘛。咁啊不如我諗啊不如我大家咁上下啦我就叫佢不如嗌廣東妹過嚟啦 嗯 因為其實廣東妹呢比較平 嗯 就唔係咁多男人鍾意㗎 咋 咁其實 夠高呢其實 都高嘅 但佢識佢平囉佢都千五因為佢唔擔就千五OK 啦咁跟住佢啲都嚟晒啦咁啊大德就因為佢點咗小黑而小黑唔嚟因為大德都自己倒埋啦喺後我哋未有女睇嗰時候大家都到埋啦。咁我六隻又坐喺度啦。咁廣東妹就佢自己就過咗嚟攞利是。 嗯。 因為認識我哋㗎嘛就問咗空少攞利是。 係。 Okay, 咁空少就俾啦。咁跟住其實你都佢唔坐就唔得㗎啦咪先冇得咁好啦。咁其實諗住我坐㗎啦。咁就算啦我坐啦。咁跟住呢我就因為阿大的就想搞小黑㗎嘛咁咁咁俾阿大的話不如阿大的睇下先囉咁當然唔使問啦當然因為阿廣東妹係冇身材啫但係 個上頭得 上頭真係得㗎嘛又唔係肥喎即係完全走肥喎大的話 OK 咁我又見到阿廣東妹咦 面有顏色 阿空少又點撚過我呢條光頭佬啲咪牛又點撚過我而家呢個撚人又想屌我佢就唔其實廣東妹就唔知咩選唔識選擇啦。咦係咪坐係咪玩嘢㗎你呢班撚樣。 全撚部都係老公嚟㗎。 全撚部都撚埋一齊玩一件㗎。 咪搵齊診唔係搵劑呢就全部診過曬之後呢就開 party 啦不如。 咁係咁樣㗎即係佢即係我記得廣東妹都有啲猶豫呀。我話唔使猶豫呀身體唔使猶豫呀。去啦。好好對付我哋阿大隻兄咁 OK 啦咁佢到揀女啦咁當然係空少最後揀啦因為空少點咗件女㗎嘛佢一點親啲女係零舍池嚟 㗎 因為唔使休㗎嘛咁跟住一嚟就睇女啦其實平啲萬能呢網友都揀得好快㗎 因為知驚冇嘢揀㗎嘛 又好似我哋有一個叫 L 君嘅網友啦其實我唔記得咗啦揀咗一個好似 SHE 嗰隊樂隊呢嗰個死啦嗰個 SH, 嗰個 H, 你唔係定下個 E 啊但個 S, Selina, 好似揀 Selina, 即係 笑果嗰嘛 即係 笑果嗰嘛。 唔係 Selina, 唔知邊個先一個啦。 Bibi 係男仔頭嘛。 男仔頭。 Bibi 囉。 佢就揀咗個男仔頭。 嗰、那個女仔， 唔記得 Hebe 起碼有 Hedy 啊， 唔係唔記得 Ella 定 Hebe 啊，唔知係男仔。 Ella， 假設 Ella， 咁起碼有，我諗都有七成似嘅。 係 啊，可能因為我覺得佢似阿孫俪嘅，因為塊面都係四四方方咁啊， 唔撚係啊，爭好遠喎，大佬。 喂，大家塊面四四方方，啊，即係佢講完話似 SHE 嗰個咧， 邊個話㗎？係佢自己話， 唔係賽後報告嚇，賽後報告話嘅，咁啊係啊，咁我又覺得係啦。咁咪坐啦，咁跟住揀，咁我又咁啊，可能都揀完之後啦，跟住我哋又問啲女，喂，其實多唔多女翻工嘅啫？咁跟住咧，有一條女就話廿零件啦、啊，哇！我屌你老母啊，廿零件， 一人最多得四次選擇機會， 廿零件你啫，你老咩可以講一組俾我聽？我啱啱先彈走咗一組。系啊，但系咗早嗰度大概有六七件， 咁即系换句话讲，最多拣多两转， 拣多两转，扑街啦！即刻将我自己要求所有要求全部降低，等第二批啦。咁唔使我已经决定紧咗啦。 只要系人就不搬 入。系啦，只要 系人 有女第二批，所谓嗰度上头好少少，我就要嗰、那个。咁大家等仔行过嚟，咦？你其实都 OK 喎，第二批。好啦，咁我明咧，拣咗件啦。咁全部揀晒啦，除咗空少同埋碌。嗱，我嗰件 OK 㗎 ,OK 㗎，但係個信得 OK 嘅，又唔睇落都唔算太老嘅 ,OK? 咁跟住仲剩返阿空少唔好講啦，因為佢點咗啦嘛，咁我條女玩啲嚟佢嘅事啦。再碌啊，第二批未揀喎，仲要睇喎，即係佢哋真係係咪經驗唔夠呢，我又唔肯信。咁碌嘅就自然 反正廿零件咪睇晒廿零件。 我哋睇下啦。跟住嚟咁第三批。其實都係冇喎 嚇， 撲街咪真睇曬，咁啊唔知點解再後就刮啦，再刮刮刮刮刮， 又刮咗十個八個， 係啊，十個又揀啲女過嚟咁睇，咁啊零零四有兩件女咧係零舍高嘅，零舍高嘅，咁我後屘一睇得啦，唉，有兩件咁撚高嘅女啊，實得啦，咁阿碌啊真係喺兩件兩件高妹女裏邊揀咗件最高嗰、那個， 係 啊，咁其實俾我都咁揀嘅，嚇，咁啊 波大唔大咧？ 都大嘅。 是 因為呢阿碌係中咗個魔咒㗎嘛。 八字 嘛。八字波㗎嘛。八字魔咒波。原來阿碌呢本身佢唔好鍾意八字波嘅。但係嗰陣你睇嘅時候睇唔到㗎嘛。因為佢話上次八字波唔係好鍾意。佢話呢個都小八字。其實我成日都講喂八字波即係有波啦。你又唔見廣東妹可以八字俾你睇。 你估佢唔想。 八都八唔到啦。你分開佢都分開唔到啦。即係你呢係咪先有八字字有波啦係咪先。OK, 咁啊咁大家玩咁就玩啦咁都係玩鱷魚㗎啦咁啊咁啊玩得就幾開心嘅。OK, 咁啊即係講到呢度呢咁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係咪先。咁梗係留返下次講咁樣啦。但係講之前咁因為呢個係3月1號嘅節目啊。定係幾號啊 ?1 號㗎啦。 1號㗎啦 ,OK, 我好希望呢即係我哋呢、這個啊其實選舉完咗喇喎。 完咗㗎喇。 啊咁就我係咪㗎今日叫我 ?24。 啱囉七日後今個月冇33日㗎嘛。Okay, 我就好希望呢啲魚蛋仔輸啦。啊個頂又俾人頂咗咗。 我想條橋贏啫。 係想條橋贏但係我因為我提升我傑斯傾偈。咁呢就傾。咁我哋同阿傑斯都同一個諗法。條橋。是贏魚蛋兩的 但是有機會輸給阿頂 一定輸給阿頂我覺得會有機會輸給阿頂但如果這一次呢除了是本土派和泛民的決鬥之外、OK? 亦都是泛民和這個民建聯的決鬥建制派的決鬥來的、OK? 因為阿頂是跟這個阿喬是查的大家差不多票數。 這些叫做什麼呢這些叫做喬二代。 是啦喬 二代。即是為什麼呢不是應該叫梯二代。 嗯。 第二梯隊嘛這些是。 OK, 那啊好希望啦但是講真如果你不是什麼呢那就不用玩的啦。就諗移民就得啦。 是條橋會贏的告訴你。你記得有一年呢我同你在這個選擇手裏面呢、你都好堅持是 阿 二世祖贏的 嘛。 啊、結果呢我都告訴你是阿振英贏。 Okay, 今次應該都是條橋贏的。 希望啊因為。 不是因為為什麼那裡不是傳統的建制派票倉。 不是而且你還要想一下隻魚蛋兩 佢落去攞幾攞幾多飛先？ 同埋佢呢個唔係超級區議員嚟噶嘛？ 咁、 佢唔係全港頭嘛？ 即係呢啲咁嘅魚蛋，屌你掟磚都唔夠，都唔識講嘅，撲街啦！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唔撚講啦，希望啦，選得到嘅話咧，下次我即係可能個禮拜我俾啲吸引大家 啊， 睇下大家係啲嗰啲魚蛋嗰啲人咧水平係幾撚低啊！我有機會話聲俾你聽。OK， 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米，它除了夠薄之外還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來又沒有古靈精怪的味道，又滑得來又不會引起乳膠過敏。萨卡米刁民牛極力推介。